向你的背影，我感受了坚韧，抚摸你的双手，摸到了艰辛，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，不想你眼角上添了皱纹。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人间的甘甜又十分，你只尝了三分。这辈子做你的恩儿女，我没有做够，养就你养下辈子，还做我的父亲。听听你的叮嘱，我接过了自信，凝望你的目光，我看到了爱心。有老有小，你手里捧着孝顺，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。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生活的苦涩有三分，你却吃了十分。这杯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，养就你养下辈子，还做我的父亲。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生活的苦涩三分，你却吃了十分。这辈子做你的儿女，我没有做够，养就你养下辈子，还做我的父亲。 那儿风流梦，刹那之惊醒。